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怜悯你的子民，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这么的长阔高深，若非有你赐给我们的大能，那无非就是你叫我们从死中复活的那大能，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以我们领受的恩典为乐的。所以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所讨论所讲的所传讲大家所思想的，都是能够让你的儿女认识我们的身份，认识我们所领受的救恩，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救主，而以此为乐，而荣耀他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今天是第26问，我们还是大家一起念一次好了。 很渴望永远活在何处？ 我们渴望永远活在新天新地。 在新天新地，我们与父子圣灵以及彼此借着圣灵交通。 OK， 在今天课程开始之前。哦，对不起。现在可以吗？听得到吗 ？OK。这个课后同学问的问题，或者在课堂外讨论的问题，让我明白，就是我们目前这堂课《兴旺爱》的课程，虽然并不是理论上并不是像去年的课程那么的技术性，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概念大家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过去的时候，对很多尤其是没有上过基督论的弟兄姐妹，听起来好像啊，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是这么说的，我会鼓励大家，不要太担心，的确有一些概念，有一些用词，尤其是如果你没有上过基督论的课，你可能并不是很熟悉。那如果有时间，我当然欢迎大家来问我，可以讨论，但是我也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去买那本书。看那个Mark Jones 我翻译的第一本书《简明基督论》那本书，还有第二本书也很好，《认识基督》，这两本书都应该要读。OK， 《简明基督论》它比较短，可是它其实比较难读，我个人认为，因为它有很多抽象的概念，很多用词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是非常熟悉的用词，但是我鼓励你至少看它一次，尤其是曾少凯老师在那本书写的序言，因为它是针对了一些华人教会之中特别有的现象，在基督论上面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概念，特别写了还蛮长蛮详细的引言，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读，按照正统改革中的基督论来写的，所以曾老师他在两本书前面都有写序言，值得大家都先看一下，因为是特别针对我们华人教会的处境写的。好，那我们今天课程本身比较短，所以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看你的讲义的背后会又有一些关于基督论的概念，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OK， 好，我们期待上天堂吗？有人不期待上天堂吗？还是让我换另外一种，信耶稣不是为了要上天堂，信耶稣不只是为了要上天堂。你听过这个？听过这个吗？通常这个就是说，哎呀，你们不要觉得信耶稣包括的很多，你还要在地上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你要努力的侍奉教会等等等等，甚至你要做在地上行公义好怜悯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上天堂好像就是说那个就是好像有点太功利主义了，你信耶稣就是为了你要得到上七那个什么到极乐世界等等等等我们会说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如此，的确也是，但是最终如果你信耶稣不是为了要上天堂，你要干嘛？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过于近前，然后把一些圣经的真理好像拿出来讲的， 信耶稣不只是为了要上天堂，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等等等等。信耶稣就是为了要上天堂，因为耶稣就在天堂。让我们这么说，信耶稣，如果你不是要上天堂，你要干什么？ OK， 因为我们的主在天堂。我在这里用的天堂，就是你可以理解今天的课程，我们讲天堂就是与新天新地是同义词，可以互相交换。讲天堂就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是天堂。我们在天堂到底要干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盼望是有一个，不只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有一个具体的，可以说是 location 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新天新地。这新天新地并不是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一个升华的哲学上面或者光是属灵上面的概念，它是确实是有一个 physicality， 有一个物质性，有一个地方性，新天新地。我们先问我们在新天新地要干嘛？我们在永恒中会不会无聊？如果你只是像一般的，漫画书里面在天堂会，你会长翅膀，然后坐在云端上面，然后弹竖琴。You can imagine， 不管弹竖琴是不是你喜欢的事，好了，你喜欢，你最喜欢我，各位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随便讲一个，你最喜欢。旅游，如果你在天堂，就是一直旅游，一直旅游，一直旅游。我想任何你最喜欢的事情，到最后都会觉得好像很无聊 ，right？ 所以在天堂，我们在永恒之中，到底会不会无聊？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看一下弥迦书四章五节哦，我有印出来。这边讲到，这是旧约的，万民都侍奉自己神民的名行事，我们却要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四节，有谁翻到可以帮我们念一下？最后圣经的最后一章，当然就是讲到新天新地。二十二章三到四节，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他的仆人要侍奉他，所以这边已经告诉我们，你在天堂并不是会无所事事。OK， 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有谁找到可以帮我们念？可以大声一点吗？几位，你以后你现在读神学院，你要学习讲话要大声一点，否则以后你的听众会听不到你讲话。大声的喊着说：“愿恩惠、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这个侍奉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想象这侍奉是要我们的主需要任何东西，是我们要在永恒中侍奉他的。但是其中一个就是，从一开始到结束，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我们要理小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在永恒中也是如此，我们侍奉他其实就是荣耀他、敬拜他、侍奉他。实际上是如何？有很多关于新天新地的，按照我们现在肉身的理解，圣经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也按照我们现在还不完整的理解，仍然是没有办法 全然的理解。但是我们在新天新地不会无聊，因为我们要永远的敬拜他，我们要在他的脸上看到他，我在这边特别是指着基督，在基督的脸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不止如此，司布真甚至会说，这个 看见他的荣耀，我们不应该把他变得好像很自意的，只有在他的那张脸上看到他的荣耀。就是我们要在借着基督看见上帝的荣耀，这包括我们要眼见基督的伤痕。师父真讲，有神学家会说他得到荣耀不会朽坏，不再有软弱的身体，他的伤痕还留在吗？我个人同意司布真，就像他在复活以后，他还是把他的手伸出来，叫 Thomas 说：“把你的手指伸进去。”那伤痕是他的战利品，是他的荣耀。OK， 他的伤痕叫天使赞叹歌颂。我们看到那伤痕，其中一个我们荣耀他的内容，就是荣耀他的救恩。那伤痕提醒我们他的救恩。OK。所以我们在永恒之中敬拜他，瞻仰他的荣耀，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是不会无聊的。为什么这样子讲还是很抽象？我们因为我们侍奉他，我们荣耀他，数不清的圣徒在宝座前永远的歌颂他。我个人到我和小玉到有些教会去敬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超级无聊的，因为他们的诗歌会重复的一直唱一直唱，然后带领诗歌的人会非常的入迷，然后要你再重复第二节再来第二节再来，然后大家都站立起来。所以如果大家想象你在以后的敬拜，我们说的敬拜和荣耀神是这样子的模式，你很难想象你不会无聊，你甚至会觉得这很无趣。 OK， 但是很明显的这不是这应该不是讲的，不是这种这样子的敬拜。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敬拜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是不会无聊，反而是以他为乐。其中正统改革中的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了解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在基督论之前就讲过了。这是一个 拉丁文的 finitum non capax infinity。 如果大家中间有懂拉丁文的，你可以下课之后来纠正我的发音。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有限的，不能涵盖，不能理解，不能包括无限之原则。有限的就是受造物，无限的就是造物者。有限的就是凡不是上帝的都是有限的，无限的就是上帝。这个原则就是关乎受造物和造物者之间的 distinction， 不可跨越的横沟。受造物就是受造物，造物者就是造物者。OK， 我们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将在永恒之中瞻仰他的荣耀，不会无聊，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无限的。我们在基督的脸上瞻仰他的荣耀，瞻仰上帝的荣耀，你不会无聊的。虽然我们很难想象现在是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将来我们就要知道了，因为我要见他，变得像他一样，我要与他面对面了，我要认识他，就如他认识我一样。因为我们所瞻仰的荣耀，在基督的面上所瞻仰的荣耀，那是无限的，你不可能有。也就是说，如果他的荣耀是无限的，那你以他为乐的那之乐也是无限的，直到永远不会停止。你对他的认识，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崇拜，你以他为乐的那个元素，因为我们是无限的，所以你不会无聊，所以你瞻仰他的荣耀。你以一个复活的身体，不会朽坏的身体，将来要与用那复活的身体与他眼见面对面。正因为他是上帝，正因为你是人，正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是在他的面上看到这个无限与有限中间之间的桥梁，借着他，我们可以说无限的有份于有限的无份于无限的。所以既然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将要瞻仰的是无限的荣耀，我们也应该可以很合理的理解，我们不会无聊。不管这个侍奉，不管这个瞻仰他的荣耀，荣耀他，歌颂他，敬拜他的内容为如何， 这也就代表基督必须要有一个真实受造的并且在新天新地之中永远保留的人性。之前基督论的课有提到一个很多圣徒们的错误的理解，就是好像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就不再是人了，他的人性就不再保留了， OK， 他就恢复了他上帝儿子的真实的身份。当然这个大家明白这个并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他复活之后仍然有一个身体，他升天的时候是门徒们可以用他门徒们肉身的眼看到他被云彩接去的， OK， 所以他在永恒之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真实的受造的人性， OK， 这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他没有保留他真实受造的人性，有一件事他就不能做，那我们得救的盼望也就没有。哪一件事？就是他现在仍然在做的事，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为我们做的，现在在永恒之中为我们做的，哪一件事？他能拯救就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如果他没有一个真实受造的人性，他就没有那真实受造人性可以凭那人性为我们代求， OK， 他不可能是凭着他的神性为我们代求。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你的三一论就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OK。 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永恒之中他仍然在很深深的意义上他保留他中保的职分。我们是约翰欧文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将来要眼见上帝的荣耀，是在基督的面上眼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必须仍然保留那真实受造的人性， OK。 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讲到的原则，有限的不能涵盖无限的，受造物和造物者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除非上帝他自己俯就赐给我们一位中保，是神人的中保，那么我们在永恒之中不止我们的得救没有盼望，我们在永恒之中也会非常的无聊，因为我们仍然是无份于那无限的造物主， OK。 这个我们等一下也许会再讲一下，但是我们继续。复活是代表整个人性的更新，并非只有肉体的更新， OK。这之前大概有讲过，但是复活并不代表我们就神性化了，我们就变成神， OK， 这是另外一个有意无意下意识圣徒们永远好像我们以后在新天新地好像在某些程度上变成了神，那我们还是人，既然人就是人，造物主就是造物主，受造物就是受造物，你不可能跨过那个横沟，人也不可能，受造物也不可能变成造物主，人不可能变成神，就在永恒中仍然是如此。OK， 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OK， 好，我们继续。新天新地不只是在新天新地之中，我们不应该期待就是只有人，然后有一些天使，然后有上帝。新天新地就是新天新地，或者是整个的创造的更新。OK， 罗马书八章那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并不是一个很白很亮，都是云，然后有一些雾，然后有很多金银财宝的地方。启示录的言语，我们必须了解那是就是延续犹太神学，用这种末世神学的言语来叙述。也许我们不应该，虽然未来到底是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个人是认为。那是一种就像有很多象征性的言语，我个人倒是不期待就是说在新天新地我们踩的 地上都是遍地都是黄金，或者很，我觉得那有点卡拉 OK 的那种美感。但是的确那是荣耀超过我们可想象的。我觉得那种言语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虽然如何还不知道，但是那荣耀却是超乎我们现在肉身可以想象的，极为荣耀的。OK， 对，如果照罗马书八章，也可以说，因为在这里如果说不在天上，在地上，其实就是一个创造物的更新，所有创造的更新。你要说那个就是在天上吗 ？I don't know。你要说那是天降到地上吗？也许也可以这么理解。不过，按照罗马书八章那边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好了。我们最需要就是心中的很多基督徒有一种概念，会有一种偶像，就是新天新地，我们不再有物质了，都是全部都是灵，然后大家飘来飘去。那物质仍然是有的，物质是好的，上帝爱物质，上帝创造了世界说看这一切都是好的。 OK， 所以如果我们的拯救，我们的 redemption 是在新约里面是用新创造来形容，那么罗马书八章讲的非常的清楚，万物也在等候那新的创造。 OK， 更新。可是那新的创造到底是怎么样，细节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就如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有一个新的身体，是荣耀的，不会朽坏的，不再死的，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将来我们就知道。 OK， 罗马书八章，有人可以帮我们八章十八节开始。我来念好了，我去看一下。我想现在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叫他如此必然是上帝。这个就是关乎受造之物，虽然他们没有犯罪，但是因为人犯罪所受的Curse 所受的咒诅是全面性的咒诅，我们可以说受造之物也连累了他们，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圣徒，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之前也讲过，我们是有儿子名分的人，但是在某一个 sense 就是我们仍然等候我们儿子的名分，那个是跟我们身体的得赎是画上，好像是画上等号。 OK， 真正的证明出来我们的身体的得赎，我们会有个新的身体，有个新的物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讲，那是属灵的身体，给我们一些线索，但是到底是如何，到底有多么的荣耀， I don't know。但是我们这边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等的是身体的得赎，所以万物等候的跟我们的是一样的。 OK， 狗会不会上天堂？我和小玉的盼望是狗会上天堂，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但是你看以赛亚书，你看这个的天堂里面，或者新天新地里面有动物，有动物，甚至有蛇， right？ 儿童可以跟蛇一起在玩。但是我们养的梅母，是不是那只狗会上天堂 ？I don't know， 我盼望会如此。OK， 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确有盼望，就是我们不会很孤单 ，right？ 我们还是万物都会，所以那不是一个很 sterile， 好像很干净，你到一个那个无菌室里面的那种天堂，仍然是，我可以想象，仍然是蛮有生命的，蛮有丰盛的，但是是被更新的新天新地。我们继续好了，新天新地不只是回到伊甸园，这是另外一个大家时常会讲，我们是回到乐园。那我不只是回到乐园，因为这其中有个概念，在乐园之中，在最先的那伊甸园里面，在最始，上帝就已经赐给人一个最终的目标，也就是说伊甸园不是亚当最终的目标， 他不是应该去待在伊甸园里面 ，right？ 这个概念我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也就是说，最后的事、末后的事，早在救赎之前就已经指向末后的事。上帝赐予，我们可以讲到两个，在创世纪一章、两章那边已经给我们线索。其中一个就是二章十六、十七节那个生命树的果子。OK， 上帝不只是把人放在园子里面，赋予他使命，你要滋养众生，然后要管理这个园子，你还要遵守这个诫命，你不可吃其中一棵树的果子，但其他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告诉我们，人被创造的原始的状态，并不是他最终应该完成的状态，不是他最终的目标，就是安息日。OK。上帝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这个循环的 pattern 就应该知道，人管理原子赋予他的使命，总是有一个不断的教导他，六天一次休息，六天一次休息，六天一次休息，指向的是那个 Sabbath， 指向的是那个最终的休息。也就是说，当希伯来的作者说我们还有一个安息人未进去，我们通常改革中会理解，就是是的，连我们圣徒还有一个安息人未进去，人要努力竭力的进到那个安息。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是并不是说我们还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进到那安息，而是你被赐予有这安息的应许的人，你现在在地上就努力的要进入那安息。换句话说，这就是你成圣的过程，你在地上走那走向天国的窄路的过程，你仍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所以改革中也会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救赎的荣耀远过于创造，新的创造的荣耀远过于第一个创造。 Why？第一个创造亚当本来是应该按照他的行为之约，就是靠着他自己的行为，因为上帝赐给他这个命令，按着这个约他是可以进入到那安息，进入到他最终的状况，进入到得到生命树的果子的后果，就是不会死，不会死。其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享有与上帝永远不会失落的交通与团契 Union and Communion。这个是本来他应该可以得到的，但是我们会说新的创造或者救赎更优于这起先的创造。为什么？因为第二个亚当他必须要流血，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要顺服他的父。上帝的儿子居然取了肉身，取了一个真实受造的人性，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在这个概念上面，第一个新创造如果按照行为之约进入的最后的，它不需要上帝儿子的血，但是第二个新的创造救赎却是用上帝儿子的血所换来的。所以在这个概念上面，我们真的是可以理解上帝在做所有的事情，救赎并不是上帝的 plan B， 虽然其中还是第二计划，好像第一计划失败然后就有第二计划，虽然其中有很多奥秘我们仍然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我相信在永恒之中我们会越来越理解，我们看到他的伤痕，我们默想，我们瞻仰他的荣耀，但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救赎之中上帝的荣耀的确是对我们来说，他的展现的确是如果我们留在伊甸园里面是看不到的，他的愿意饶恕罪人，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施给不配的人，如果人没有犯罪，这一切是彰显没有办法彰显出来的。 OK， 所以第一个亚当是先知、祭司与君王。第一个亚当是先知，他要说话命名，上帝命名他，然后他说话命名每一个动物，然后他应该按照上帝赐给他的命令，当那头蛇出现的时候，他不应该要听蛇，他应该做先知对那蛇说话。 right？ 可是他听了蛇的话，他是祭司。祭司你，你可以看，譬如说民数记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要管理会幕。OK， 他应该要管理那园子。伊甸园本来就是一个 temple， 好像是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最原始的圣殿会幕。他应该在安息日献上 appropriate worship， 在安息日献上合宜的敬拜，借着休息他手中的工，然后思想创造他的上帝。他是君王，他应该要治理大地全地。但是幕后的亚当成就了第一个亚当没有成就的。OK， 这个概念大家应该，在洪恩堂弟兄姐妹应该都还那个。所以幕后的亚当所成就之功，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他为我们得到了那永生，就属于所有与幕后亚当联合的人，属于他的人就是你我 ，OK， 与基督联合的人，他成就的就归属在我们身上。而他所成就的，为我们成就的，是远胜于当初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所享受的祝福。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上帝的确会来与他说话，在园子中行走。但是你看那些上帝的其中一个线索告诉我们，上帝并不是那个无时无刻与他同在，会来，然后会说亚当你在哪里等等等等。然后亚当并没有享受他以后不会再犯罪的这个祝福或者这个恩典，他必须透过那个测试， right？ 但是因为第二个亚当为我们成就了，第一个亚当本来应该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现在所享受的祝福远远超过第一个亚当在他还没有犯罪之前的祝福。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享有与永生三一真神上帝永远的团契，永远的联合。 OK， 现在是凭着信心，之后是凭着眼见，而且这个是不会失落的。你若是属于他的，这个是不会失落的，这个是亚当所没有享受的福气。好，今天的课程大概是在这边。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兴旺爱，这个课程会讲到我们的盼望与基督徒的苦难有什么关系。特别我会花一点时间讲那个上次已经提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那节经文。OK， 大家对今天课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没有吗？好，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这个一些正统基督论的概念，是因为同学们的课后的一些问题或者课外的一些讨论，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可以试着有点像上补课一样，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回去看那本书，也许以后我们可以再开一堂那个基督论的课。我还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些，因为其实你们在这堂课面上面学的东西，有些东西其实已经蛮深了，有一些概念。虽然《兴旺爱》这本书本身它其实是蛮灵修性质比较多的书，但是我觉得我们讲到这些东西，就不免会牵涉到一些更深的背后的一些概念。那如果你已经在改革中的教会待得够久的话，或者教导够正确，你应该就是对这些概念很明白。但是我也了解有一些弟兄姐妹，尤其前年没有上过基督论的课，或者说以前没有来上过，在改革宗教会还没有很久，有一些概念可能对你来说是比较陌生。那有一些必然会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那我们可能需要厘清。其中一个就是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如果你否认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你其实就是异端。OK， 但是我得了解，这在华人教会好似还是一个争议，特别是在华人教会，在西方教会已经没有什么这个争议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我们在前年的基督论的课程已经讲过了 ，right？ 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在这上面还是有问题，或者在其他神学上面还是有问题的话，我先有一些可能一些提醒吧，就是说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要用温柔，要用百般的耐心，因为你上过基督论的课，你也对这些概念比较熟悉，你不应该。如果有人就是说，基督人性不是受造的，你不需要就说、那是异端，我来讲就好了 ，OK？ 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需要如此，因为约翰欧文也提醒我们，有很多人他讲话像异端，论述像异端，说的用词像异端，是因为他还没有受教，或者他对这些概念还没有搞得清楚。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不是得救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都是如此，在。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完整的神学 ，OK， 在这些东西提出来讨论，不管是在这个议题上面或其他的议题上面，尤其是改革中的弟兄姐妹，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倾向啊，异端，你懂我的意思吗？尤其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教导和劝勉，不需要如此 ，OK。但是另外一个，如果你是被赋予教导职责的人，这个时候教会就应该，如果他持续不改变提出这个已经被确认是异端或错误的教导，一个教会或一个体制之中应该要有其机制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OK。 尤其大家我们来到改革中的教会，我们也应该相信教会会在这机制之中是应该要处理这些问题，也必须处理这些问题。提摩太后书三章那边讲到的，尤其是犯错误的长老 OK。 那这个是这个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相信，既然我们是在改革中的教会，我们是在这教会体系之中，如果有人持续的教导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应该期待就是这些错误的教导应该要被处理。但是我讲的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讨论，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我们还是要有温柔，然后我们要有 charitable judgment， 就是我不是马上就是你就是异端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彼此的讨论，我们可以问老师、问牧师等等等等。我特别讲这个，因为基督的人性是否受造，尤其在比较保守的华人教会里面，好似在还是一个问题，然后好像还吵的。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翻到那个背后一页。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有限不能涵盖无限的这个原则，这通常是关乎你的知识论。我们有限的人在认知上面，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是可以按照他的启示是可以认识他，也真实的认识他，但是总不会是全然的认识他 OK。 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都可以知道的，但是既然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的，在永恒之中也不可能完全的认识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无聊，不只是知识论，也关于基督论之原则，有限的和无限的中间，造物者和受造物中间有个不可跨过的鸿沟 OK。 受造物就是受造物，造物者就是造物者，只有两种纯友好了，用哲学的，只有两种 being， 你不是造物者就是受造物 OK。你不是神，你就是被神所创造的，没有第三种 OK。 如果有这个 creator creature distinction， 造物者和受造物之间的这个 distinction 分别之后，要说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其实这就是不辩自明，根本就是逻辑上的一个荒谬嘛。你等于是说基督的人性是神性，如果你要这样子讲的话，你已经违背了加克敦信经里面的其中四大不，里面两个不会改变、不会混淆，神人两性不会改变、不会混淆的原则。因为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是受造的；人性之所以是人性，定义上就是受造的，就不是造物的。OK， 要说人性，基督的人性并非受造的，是逻辑上的错误。或者定义上的自我矛盾，就好像是说有一个三角形是四边的，或者有说有一个方形是圆形的 凡人性即为受造，凡非受造的即为造物者上帝。那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如果你要说人性不是受造的，那么其实你就是否定道成肉身真实的意义。如果基督没有取一个受造的人性，那么他就不能做我们的中保。如果他的人性不是跟我们一样是受造的，凡是与我们一样，他就无法拯救他的弟兄姐妹有血有肉，他就无法拯救受造的人。凡他所没有取的，我们就不得医治。这我们之前提过很多次，大 Gregory of Nazianzus 这个很贴切的一个原则。第二个相关的，如果你要否定基督人性受造，你会延伸出来许多许多神学上面的谬误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否定圣灵在基督人性上面的工作。如果基督的人性不是受造的，那他基督的人性你已经在某些程度上面，也许你不自觉的，可是定义上你就说他就是，不管那是什么，它是神，有神性，你就没有办法理解按照经文所启示的基督在基督的人性受到圣灵的工作。这是改革中的圣灵论和基督论一个最重要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就是讲解圣灵按照圣经的启示，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我每次都把这个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在都讲到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如果你说基督的人性不是受造的，那圣灵根本就不需要在他身上工作。约翰欧文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基督的人性接受圣灵在基督人性上面的工作，无非就是为我们属于他的人制造一个pattern， 制造一个蓝图，制造一个典范，制造一个模式。圣灵怎么在基督身上工作，现在圣灵就怎么在你我身上工作。 OK， 那如果这个工作是真实的，那基督的人性就必须是真实的，是受造的。 OK， 约翰欧文讲到圣灵与基督人性之间的关系是造物者，圣灵造物者上帝与一个受造物之间的关系。约翰欧文圣灵论，约翰欧文全集第三册写的，或者你要看比利时信仰告白第十九条，里面非常的清楚受造物和造物者之间在我们的主的两性之间，造物者和受造物之间的那个 distinction 还是维持，神性从来没有失去他神性之特质，他就是不是受造的，而基督的人性从来没有失去其人性之特质，就是他是受造物。 OK， 比利时信仰告白，你不要看有一些中文翻译特别把其中的那个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那个字把它换掉，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在华人之中，尤其华人某些改革中之中问题有多么严重。他们为了这种错误的理念，甚至把我们大公的信仰告白翻译错。 OK， 所以你必须回去看比利时信仰告白它原来的是怎么说。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本来就是不变自明的真理，因为人性定义上就是受造的。 OK， 所以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神学上面的争议，若有争议也是在华人，这已经引起最近几年已经引起美国改革中神学家的注意因为大部分的这些争议都是以中文的，那在国外的神学家比较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争议，其实也是很奇怪的，因为从来不会有这些争议，人性不是受造，那 doesn't even make sense。 但是因为这个有华人所谓改革中教会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会讲这些事情，所以也引起了国外的神学家的注意。如果你要知道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些神学家对这里的评论，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严格来说这根本不是神学上面的异端，这就是 定义上面错误的认知。因为你既然说人性要说它不是受造，就像之前所提，你要说三角形有四边或者五边，或者说方形是圆形。再者来说，我们之所以，或者我今天在这堂课上会特别强调这个，如果这不是争议，我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是因为我们神学总是有互相关联的，而且我相信你们来上这课，你也知道，我相信神学，麦弗斯可能说，哎，你讲的太深了，都是神学什么什么。我个人是相信神学，如果你们真的能够理解，是实用的。虽然我知道麦弗斯讲的也对，有的时候我是会讲的乱七八糟，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但是最终的这个是跟我们如何活在地上，跟圣徒如何认识我们的主有分不开的关联的。我们之所以会要强调这个，是因为我们处的处境在华人的教会，特别是在比较保守的教会里面，这个谬论已经传得太久。 OK， 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提出来。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上帝的儿子真实的成为人，道成肉身的奥秘，我们救赎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上帝的儿子居然在时空之中取了一个真实的人性，与自己联合，在位格中与自己联合。 OK， 所以我们在不论是讨论这个议题或者其他的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许会说啊，我们为真理而争辩，的确是为真理而争辩，但是华人特别，我自己要提醒大家，我自己发现，因为我可能从小在美国长大，华人在争论的时候时常会觉得你是在针对我。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如果你要讨论这些，你们是针对这个议题，不是针对这个弟兄或者姐妹。 OK， 弦外之音，华人都很喜欢听到弦外之音，你在讲我什么。但是如果你要讨论的话，你要有温柔，你要有耐心，你要有 charitable， 你要看他为自己的弟兄姐妹。然后你也要知道，你的神学、我的神学、阿丹的神学、任何人的神学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也不是凭着完美的神学得救。约翰·欧文提醒我们，他可以讲话讲得很异端，可是你不能否认，你不能就直接否认他就是没有得救的。你们要对事不对人，要针对议题，为要挽回这个人，总是最后的是为要挽回这个人。 OK， 最后可能最后一点，这个议题跟我们有关系的其中一个，如果你实际否定基督真实的人性，他受造的人性，你就实际否定他真实的中保的身份。这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对你教会的生活，对你信仰生活有直接的影响。 Why？ 如果你否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成为人，他取了一个真实的人性，其实你已经不自觉的，也许你没有已经否定他中保的身份，你自然会需要去找另外一个中保。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论这么重要。我们之前的前年的基督论的课程有讨论到天主教的基督论，其中一个他们也坚持加克顿信心，可是实质的理解上面，我们会说他已经把神性和人性混在一起了。所以他有一个倾向，如果他把基督这个中保身份升华到一个程度，已经把他道成肉身的意义和目的已经升华到一个程度，已经没有那真实的意义，你就必须要找另外一个中保。所以天主教总是会有另外一个中保，有他们的教皇，有他们的圣徒，有圣母玛利亚。那在新教，在基督教里面，特别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有这种倾向的，通常会争论这个的，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敬虔我们的弟兄姐妹，他要保持基督的至高性，保持基督的神性。他会说基督的位格之中没有一部分是受造的，或者我们不能说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如果我们说基督人性受造，好像这个就是对他不够敬虔。但是通常如此，这个跟天主教犯错误是一样，你把基督中保的身份升华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实际上不是中保神人，所以你总是会要找另外一个中保。所以在这种教会里面，在基督教教会里面，你会通常看到一个现象，会有一人为大，牧师为大， 牧师就实际上成为中保。牧师讲话说话就算数，你听得出来了吗？也就是说，我们对基督真实的认识会在这个例子上面会影响到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信仰的生活。如果你不能够真实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实际的流血，他为我们死，他祷告，他为我们求，他在客西马尼三次对父说，然而不是我的旨意，乃是你的意愿。如果你不实际的认识他，你自然会要找另外一个中保为你祷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 anyway， 那我欢迎，就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时间不是很够，但是我鼓励你来找我一起吃饭，或者反正就是有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也感谢你让我们检视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为何，也基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也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洁净我们所讨论的，取去你所不喜悦的，不合你意的，也准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也今天参与服事的人，主啊，就求你加添给他们力量，特别是我们的讲员麦牧师，求你恩高他的口，让他真的是能够将福音传得全备。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